但女生就爱问，那你爱不爱我？有一秒迟疑就犯下大错，这口抵抗力很弱，说是为了我，精打细算没错，只错在同样的东西早就买过，花得到头来比剩的更多。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女人到底想什么？怎么说怎么错？女人到底想什么？为什么男人永远都猜错？你最好不要反驳，但芥末用反效果。哦，拜托小心你的耳朵，又爱又怕又想讲和。 小题大做，当男人以为太露痕迹太做作，多夸他再怎样也不过火，男生都看重结果，忽略了经过，对温柔懂得不多，当男人为生活拼命地往前冲，别忘了爱他，别将他冷落，用笨拙装洒脱，男人想什么？怎么做怎么错？女人到底想什么？为什么男人永远都猜错？当爱不就是结合，将两个融为一个，把不同用体量慢慢磨合。怕什么？有他就有我， 有他有我， 握着他的手， 握着他的手。 有起落，有对有错，那又如何？ 谁不犯错？那没什么。 想什么？为什么男人永远？